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住我一齐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大经科注第499页，499页倒数第三行，新六33愿，光明为辩愿。请睇经文，身顶皆有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。这一段是经文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身顶皆有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，为第33光明为辩愿。比法是阿弥陀佛，寿命无量，各中天人寿命亦皆无量。这一句很重要，他讲的是天人，就是指凡圣同居土，同居土的众生寿命无量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其他可想而知啦。经文字字句句是佛的真实语，无妄语，亦不过分。我们应该要以清净心，深信不疑。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去，我们应该要去。这个世间寿命太短了，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很难达到圆满，有很多应该要学的没那么长时间，这些都是我们现前这个世间的缺陷。极乐世界没有，极乐世界是我们真正理想的环境，而且修正中法门并不难，跟84000法门比，这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，真信切愿，老实念佛就能往生。例子多了，以前的我们在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见到的，现前在我们一生所见所闻的很多。最近2013年前年一月，海贤老和尚往生， 同我哋做证明。嗰、那个老和尚系阿弥陀佛指派嘅，派佢嚟为我哋做个榜样，叫表法。112岁在世嘅时候，思维敏捷，同年轻人一样，体力唔衰，唔比年轻人差。112岁仲爬树，我哋喺光碟度见到老冇老虎，冇病，走嘅时候话走就走啦，冇病苦，生老病死苦，佢只有生苦，生苦早就唔记得啦，老病死冇，呢啲系我哋非常羡慕嘅。佢同我哋讲，佢能做到，我哋每个人都能做得到，一啲都唔稀奇。问题就系我哋肯唔肯做，肯做，个个成就。注解下面讲，又比佛光明无量，是故比国人民身顶皆有光明照耀。呢句话里头亦讲到比国人民，唔系声闻，唔系菩萨，完全系指凡圣同居土，中下品往生嘅发无量寿，生到嗰边嘅人个个无量寿，佛光明无量，人民身有光明，顶有光明。下面总结呢一句话，盖主伴一如也，主是佛，伴是国中人民，包括一切贤圣，凡圣同居土是人民，方便有余土是贤人，实布庄严土是圣人。一如呢两个字难得啦，一如系平等啊，同边个平等？同方便土平等，同实布土平等。方便土系阿罗汉，实布土系法身菩萨，地位高啦。我哋喺华严经上见到41位法身大士住布土，实布庄严土，嗰啲人同阿弥陀佛一如，佛有嘅大家都有，冇一个有欠缺嘅。下面为我哋解释，由光明者自形为之光，照物为之明，光明本身就放光，光的作用能照外面环境，从它起用称之为明。光是讲它自体有二用，一者破暗，就是破迷开悟，暗是迷惑，它不迷惑；二者现法，这个作用特别大，能现万法。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讲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想不到自性能现宇宙，能现万有。换句话讲，整个宇宙一切万法同我咩关系？一体啊，一个自性变现出嚟嘅。边个嘅自性？自己嘅自性。我哋同诸佛菩萨同一个自性， 我哋同饿鬼地狱亦系同一个自性，自性所现嘅万法系全宇宙十法界依正庄严一体，只有大乘经上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讲得透彻。咁我哋学大乘教嘅人，对呢件事情唔系唔知道，经你读过，或者你亦讲过。咁问题出喺边度？你冇融入，你仲将呢个身当做自己，同一切法对立，错啦。点学法？你睇经教里面讲嘅，入佛门，佛门入唔到去，入佛门有个条件，亦即系话五种见惑要放下，你就入门啦。呢五样系你入门嘅障碍。只要你有，你绝对入唔到去。真正入门先系佛嘅学生，未入门我哋叫做准学生，佢唔系正式嘅，佢准备要入去，仲未入去，障碍未除呀。第一个障碍，身见执着身系我，呢种諗法，呢种睇法错的。身唔系我，见亦唔系我，系乜嘢？好似衫咁，我所有嘅，佢唔系我，佢系我件衫，污糟咗换个件。一切众生喺六道里头唔知身唔系我，唔知呢件事情。如果知道呢件事情，身唔系我，生死就自在啦，冇咁痛苦啦。生死嘅痛苦从边度嚟嘅？执着有个我，我要死啦，咁几悲哀。海贤和尚知道身唔系我，所以走得好潇洒，话走就走啦，一啲障碍都冇。佢去极乐世界换个无量寿嘅身，嗰、那个身系咪佢？仲唔系嘅？真正我，我系乜嘢？我系自性，对万法叫法性，对有情众生叫自性。法性同自性系一个性，两个名称，一件事情。咁要知道，要真正搞清楚。所以为我就系为呢个假嘅，错啦。咁就要搞六道轮回。我哋要转过嚟，我唔为呢个假身，我要为法身。法身喺边度？一切法同我系一体，一切法叫法身。有呢种形式，菩提心自然发出嚟，唔发佢亦出嚟。菩提心出嚟啦，菩提心里面有大慈大悲，亦即系世间人讲嘅爱心。慈悲讲得细，讲得圆满，爱好笼统。一般人产生误会，所以佛唔讲爱，讲慈悲。慈系娱乐嘅心，我要帮助众生得乐。悲呢系离苦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帮人从边度帮起？佛法常讲嘅， 我哋朝早做功课，早课晚课都回向俾我哋历劫冤亲。你睇冤摆喺亲前面，呢种系佛伟大嘅地方。先照顾边个？先照顾冤嘅，然后再照顾亲。点解啊？冤比亲仲苦啊！越苦难嘅人，佛菩萨越先照顾佢，佢排喺第一优先。我哋要知道，所以诸佛菩萨、阿罗汉，讲到最下面嘅须陀洹、初顺位菩萨，佢哋呢一点都做到啦，优先顺序佢哋好清楚。虽然佢哋冇菩萨咁积极，佢做得冇错，所以学佛头一个要将身见放下。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科学家同我哋讲，所有物质现象都系念头喺高频率之中产生嘅幻象，而实际上呢，冇物质呢样嘢。佢哋将物质分析到最后，物质唔见咗，冇物质啦，见到乜嘢？念头波动嘅现象。先知道物质是从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。你睇佛在经上早就讲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念头生的。我们有念头就有宇宙，我们没有念头，这个宇宙就没有了。假的，唔系真嘅。真嘅点呢？冇念头啦，呢个宇宙存在，咁就真嘅。所以当我哋念头完全冇咗，通通放下啦，实布土现前啦。有念头，念头有染净，我哋嘅念头染污，贪嗔痴慢，七情五欲，这些染污，严重的染污，造成现在地球上的动乱不安，造成地球上的灾难，物质环境的灾变，怎恢复社会安定？怎帮助地球化解灾难？方法有啊，科学家见到的同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修行。修什么？眼在色尘上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是佛圆满的修行。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？因为它是幻相。波野经常讲的，一切法不境空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又同我哋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一切诸法对万物是这样的睇法。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，有为法。有为法相对的无为法，无为无生灭，不生不灭是无为法，不生不灭是真的，有生有灭是假的。极乐世界有四土，前面三土有生有灭，最后一个常寂光净土，不生不灭， 上席公乜嘢都冇，佢系字体，字体系上席公，即系清净冇染污，亦即系佢冇动摇，佢冇染污，佢冇生灭。慧能大师见到啦，同我哋做出报告嚟，同我哋讲上席公系乜嘢？清净。他讲出五句话，第一句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是清净的，无污染。我们眼见识起心动念染污了，就不清净了，分别执着那更麻烦，那造业了。本自清净是我们的真性，我哋要回归自性，就系、是、回归清净。见识点呢？唔起心，唔动念，唔分别，唔执着，清净本然出现啦。修行喺上上修，特别系喺人事环境修，修乜嘢？记住慧能大师嗰五句话就得啦，佢真简单。第二句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佢不生不灭。点解呀？佢无相，有相就有生灭，无相不生不灭。呢个系真正嘅自己。第三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乜嘢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光明，无量寿命，无量德能，无量上好，样样具足。外头冇嘅，大乘教里头佛常讲心爱无法啦。第四句讲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，它没有动过，没有摇晃过，自性本定。所以为什么要修定？道理在这里，不修定回不到自性，定到极处不动了，那就跟自性相应，你就见到了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门径，全修禅定。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？最后通通见性，明心见性。那佛教知识分子，我们属于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喜欢读书，中意广学多闻，佛就用呢个方法嚟教你修定。点修法？读书，一门深入长时分修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嗰、那个读书千遍系修定，唔读书会胡思乱想。读书嘅目的系乜嘢？将妄念赶走。将杂念赶走，等心里头只有经文，冇其他嘢。到最后连经文亦放下，就见性啦。所以读书千遍嘅目的唔系记诵，一定要知道啊！连孔子都知道，既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要点呢？要自己开悟，悟出嚟先能为人师，记诵唔得嘅。但系用记诵呢个方法，用呢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，达到明心见性，呢一点唔可以唔知道。然后你先知道佛法嘅巧妙。咁我哋读世间嘅书能唔能开悟？能， 冇话唔得嘅，咩书都得，只要你 冇被 境界所诱惑，你念到点呢？念到唔起心、唔动念、唔分别、唔执着，念得字字清楚，冇念错，冇念漏咗，一次一次念修定。唔懂呢个道理，佢唔知道；懂呢个道理，真有受用。眼喺色尘上入定，耳喺声尘上入定，鼻喺香尘上入定，舌喺味尘上入定，咁叫真修行啊！到边一日食嘢？知道味道，唔知道味道，咁就白食啦。知道味道，唔摆喺心度，就呢一句系修行。见色，唔将色摆喺心度；闻声，唔将声摆喺心度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通通唔摆喺心度，呢个心系清净嘅。摆喺心度，心就被染污啦，心就变成生灭啦，就唔系不生不灭，障碍住自性无量嘅智慧德能，摆喺心度障碍啦，唔摆喺心度，慢慢自性流露出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。我哋有理由相信，学咗咁多年，明白啦。喺中国，老庄孔孟有冇建成？肯定建成。再往上睇，伏羲、神农、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呢啲大圣。我相信他们通通都是明心见性，在佛法讲都是佛，佛的化身。中国人喜欢圣人，他就圣人身份出现，喜欢贤人，贤人身份出现。中国历朝历代有没有圣人出现？肯定有，有不讲而已。你睇，连我哋近代海贤老和尚，我哋可以肯定佢系圣人，佢明心见性啦。其余嗰几个咁系贤人，贤人系大悟，圣人系彻悟啊，阿罗汉系小悟，小悟亦非常有用。中国圣贤典籍里面要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阿罗汉可以做到修身，阿罗汉辟支佛，菩萨大悟，阿罗汉是小悟，菩萨是大悟，大悟是贤人，这样的人在中国历代唔少啊！你去睇四库全书，著作嗰啲书嘅人都系大悟以上，佢里面嘅圣贤彻悟，佛菩萨应化喺中国。点解嗰啲佛菩萨好似偏爱中国？喺中国出现咁多？咩原因？原因肯定好多，好复杂。亦经常有两句话讲得好：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就是生到东方呢个圣贤地区，是同一类人。嗰个地方喜欢，喜欢就见到光。见到光佢就嚟啦， 欢喜圣言教诲。两百年前的中国人听到圣言，冇话唔生恭敬心，咁就系心里头有圣言，仰慕圣言，尊重圣言，学习圣言，佢就到嚟啦。好似我哋呢个社会，你睇喜欢学经教嘅，我哋讲经佢就嚟啦；唔喜欢住喺隔篱，佢亦唔嚟。一堂课佢都唔嚟听。我哋从呢啲现象慢慢做唔到啦。系边一个族类嘅佢会聚埋一齐？佢嗰度放咩光？而家讲磁场，同佢嘅磁场相同，佢就好快乐。佢就喜欢，同佢嘅磁场唔同嘅，佢就排斥。所以呢个光，我哋而家用磁场，佢好似好多光，我哋肉眼睇唔到，但系能感受到，所以佢能现法。后面一句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就现法了，生同现的意思相同，能现是真的，所现是假的，幻想。我们要重视自性，中国古人常讲本性，佛法讲自性，本性本善。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是对本性的赞美，找不到语言文字了。用个善来赞叹它，它不是善恶的善。善恶的善是相对的，它是绝对的，它不是相对的。每个人都有本性，每个人都能造法。唔单止人，一切众生冇一个例外，连花草树木，真嘅树有树神，草木有草神，小草都有神。畜生道基本嘅业因系愚痴，唔愚痴唔会去畜生道。愚痴就是是非真假搞不清楚，迷惑了先去的。你去哪一度，你心有所厌，你喜欢那种境界，不知道那种境界是假的，被他呃了，被外面境界呃到了。你下面讲佛的光明是智慧之上，见《往生论注》下卷，黄念老的注解都将出处注出来，说明这句不是我讲的，经典佛菩萨讲的，著作祖师大德讲的，这种是谦虚，不遭嫉妒。经是汇集的，注亦是汇集的。在这个时段，这种做法是真智慧、真高明啊。下面，超日明三昧经下卷，经文上讲，是之大智法外，能照法界，名为光明。这里做光明的解释，大智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人只要得定，我们的心真定下来，它就放光，那种光明就是智慧，它对外面照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啲差错都冇。凡系控制唔到， 清净心，而家讲嘅心浮气躁，浮躁嘅心生烦恼，佢唔生智慧，佢睇唔清楚外面嘅环境，佢认为身系我，呢、这个都系浮躁嘅心。真正清净心知道呢、这个身唔系我，佢身心健康，佢会照顾得好好。点解？佢用智慧，佢冇烦恼。海贤为我哋做出最好嘅榜样。一个唔识字嘅人，虽然唔识字，乜嘢都知道。你攞经本读俾佢听，佢能讲俾你听，佢一听就明白啦。下面举涅槃经讲嘅，光明名为智慧，光明同智慧系一件事情，两个名词一件事情。又大慧禅师曰：只以此光宣妙法。是法即是此光明，不离是光说此法。大慧禅师呢几句话讲得好啊！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哋讲经教学49年，49年佢讲咩？就系、是、自性嘅智慧光明，自自然然讲出嚟嘅。冇经过思维，我哋而家讲谂下，谂下就落喺意识里面啦，唔系智慧。智慧边有谂下嘅？人哋提出问题，我立刻就解答啦，唔系我要谂下先，唔系嘅。谂下就唔系智慧，系烦恼。呢、这个道理要懂啊！诸法如来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发生大事就达到了。华严经常同我哋讲嘅41位发生大事，住实布土，称为发生菩萨。呢41位，佢哋嘅无始无明烦恼通通断咗啦，断咗当然就平等，边会仲有阶级噶？但系佛又同我哋讲，佢仲有41个位次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国，呢啲从边度嚟嘅？无明习气未断，我哋从下面向上睇就明白啦。阿罗汉断见思烦恼，习气未断，佢住喺阿罗汉呢个地位，佢修乜嘢断习气？见思烦恼习气断咗，佢升咗一级，辟支佛，唔叫阿罗汉啦。喺辟支佛呢个位次上，佢修断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断咗啦，佢就提升，佢系菩萨啦。但系尘沙烦恼嘅习气未断，喺菩萨呢个位次上，将尘沙烦恼习气断咗，佢就升级啦。从权教菩萨就升到实教菩萨，实教菩萨破无明就证法身。虽然证到法身，无始无明习气未断，无始无明习气好难断。点解呀？你冇感觉呀，你点断佢？所以唯一嘅方法就係等时间，时间耐咗自然就冇啦。 要几长时间呢？大乘经上都讲三个阿僧祇劫，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是从这里来的。断无始无明习气，冇方法断，你用方法你往下堕落了，你哪是提升啊？只有除得它，时间耐了自然慢慢就冇了。因此十部土里面这四十一位菩萨完全平等，就是无明习气，习气烦恼冇了，习气习气都很微薄，看不出来，我们看都一样，看他成佛有先后，成佛了，无明习气断尽了，入常寂光，契入常寂光，还有一点点无明习气都入不到常寂光，必须无明习气四十一品习气断干净了，咁先正妙觉果位，无上菩提。佛法从入门到最后回归自性，全靠自己，靠自己真难啊！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，同我哋搭咗条桥，我哋行过佢条桥，快啦，快脆啦，所以我哋感恩佢，佢对十法界里头苦难众生做出最大嘅贡献，所以诸佛如来称赞佢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种称赞不是容易得来的，真做出最大贡献。所以诸佛说法，法就是智慧，没有离开自性般若智慧说法的，说法全是智慧。我们细心观察，慢慢去体会，小智慧大智慧，千五的智慧我们这一生不容易遇到，但是小智慧大智慧会时时遇到。彼国天人身顶既有常光，正是智慧成就，以佛力护佑，故智慧殊胜，于佛智不思而至，不可称智，大乘广智无等无伦，最上圣智悉皆照了。这里讲的五种智慧，后面还有细讲，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。故云成就一切智慧，并获得无边辩才。辩才指善巧演说法义之才，我们表演在外面称之为辩才。辩才的底蕴是智慧，有智慧就有辩才，有辩才的人不见得有智慧，那是真的。我们读古书知道孔老夫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杀萧正茂，萧正茂就是有辩才没有智慧，所以有智慧一定有辩才，那有辩才亦是一种果报，邪慧不正当的智慧他有，正知正见他没有，所谓邪思邪见，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，要清楚啊。 遇到那种人不要跟他辩，应该敬而远之，绝对不同人结怨。同人结怨等人心生不高兴，那是绝大绝大错误，那是有伤慈悲心。菩提心里头大慈大悲，他受用，所以要爱护众生，就算畜生亦爱护他，花草树木亦爱护他，好似爱护人一样。咁就係我哋嘅慈悲心时时向外流，智慧跟住慈悲心一齐出嚟。而家所谓磁场、气场、气氛，入到呢种气氛同外面有唔同嘅感触。我喺后生嘅时候非常明显嘅，张家大师入到佢住嘅环境，你就觉得唔一样。仲有方东美先生，佢哋都系大悟嘅。你喺佢嘅磁场里头唔舍得离开，一定会想多坐几分钟，咁系俾你嘅感受。我哋再跟住向下睇，有四无碍智，四无碍变，又诸菩萨说法之智变，称为四无碍智、四无碍解或四无碍变，意思都一样，都是讲同一件事情。四无碍者，第一个法无碍，名名相就是名词述语，他知道。第二个是句，句是一句话，有个句点，文是一段，几句合成一段，咁佢就能传教法，所以佢叫法。这个法通常讲佛法，佛法就是泛指佛讲的一切经教，亦包括祖师大德的著述。下面是解释，传者具也，善也，言也，于教法无滞，名为法无碍。他对教法通达无障碍，就叫法无碍。第二个义无碍，义是理，知教法所传之义理，对经文里头含涉的道理通达无碍，就是义理无碍。第三是慈无碍，慈无碍亦属于辩才，于各地诸方之言辞通达自在。而家地球变细咗啦，细到令以前嘅人冇办法想象。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一啲事情，我哋几乎立刻就收到，就见到呢种情形，以前唔敢想象嘅。我哋喺抗战期间传递信息最快嘅靠电报，电报仲要将字变成数目字，再从数目字翻成原来嘅文字，好麻烦。好笨啊，边有而家咁快。嗰阵时交通虽然方便，好少用飞机。飞机都做打仗嘅工具，交通多数用车用船。从香港去伦敦坐船要坐几多日，要两三个月先会到，边似而家十个钟头就到啦。冇办法想象，物质技术速度太快啦，我哋嘅伦理道德追唔上，咁追唔上就係个大问题。 而家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形成，原因就系咁啦。科学家，特别系量子力学家知道，佢哋发现啦，境随心转，同佛讲嘅完全相同。物质环境跟住我哋念头转，念头善，冇一样唔善；念头唔善，冇一样系善嘅，太可怕啦！宗教教育，汤恩比博士非常重视，亦要有先决条件。唔同嘅宗教，如果互相歧视，问题更严重。我哋呢次参加联合国嘅活动，同喺英国，佢哋亦特登安排英国的宗教长老同我见面，好似有11个宗教。我哋而家大家都有共识，都觉得点呢？宗教要团结。我同佢哋来往提倡嘅，身系一体，教系一家，就系众神系一体，宗教系一家，都能接受。我提出嚟，冇人同我讲反对嘅，冇，而且都觉得好迫切需要。呢个系非常好嘅现象，大家逐渐认同我哋要向呢个方向行，要行呢条路。所以喺英国有啲同修发心要起个大道场，我见到佢哋画嘅图，嗰张设计图如果起好咗，真系世界第一大道场，提供所有宗教喺佢里面办活动，佢里面每个宗教都有办公室，佢哋自己可以供奉自己宗教嘅神圣。大厅我睇设计图，座位就10000个，咁大个广场，有讲堂，有宿舍，有餐厅，有娱乐场所，规模真大，提供俾所有宗教喺一齐学习。我睇完之后好佩服，我提醒佢哋宗教团结要有基础，如果冇基础，表面上团结，实际上里头仲有分别，咁就唔係真团结。咁团结嘅基础应该点做？就係互相学习，宗教回归教育，每个宗教都出嚟讲经。希望大家首先将自己嘅经典编出一部书360。因为经典分量太大，学的时间太长，我们迫切需要，所以一定要是经典的精华。你们编个精华录给大家学习，亦给全世界所有人民学习。我们在电台度向全世界播出，每日每个宗教都喺度讲经，你想听任何宗教都能收到。宗教唔同，讲嘅内容相同，清晨嘅名号唔相同，内容冇差别，冇一转神唔讲爱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经典上冇讲佢爱边一国嘅人，冇讲世人。所以神职人员、宗教信徒要拿出神圣的爱心 爱这个地球，爱众生，爱一切人民，这个世界先会好，人民先有幸福，社会长治久安。宗教团结可以造成全球盛世，我大概估计下，我话唔会少过一千年。宗教真能团结起来，嗰啲宗教领袖做出一件伟大神圣嘅事业，好事啊，值得赞扬。我向大家报告，我而家亦做紧，做嘅规模好细。我喺澳洲图文巴，系一个城市，我哋只做咗个宗教活动中心，諗法都一样，规模好细。我哋嗰个活动中心提供俾嗰个小城市十几个宗教喺一齐学习，佢系起步啊！如果真做成功啦，可以向全世界宣扬，俾大家嚟参观，嚟模仿。希望将来每个国家、每个城市都有咁嘅一个道场。当然最好用卫星电视、网际网路，每日嘅活动，每个钟头嘅活动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能收睇，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学习。世界虽然乱，恢复安定和谐不难啊。个人幸福，社会安全，国家富强，世界和平。十几年前，我就想到用团结宗教可以达到，这十几年来已经形成一个共识。我们对这件事情听到赞叹，听不到反对的音声。如果能坚固这个事业，等这个事业能长久传承下去，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教育里头真实智慧的教育，佛教是大彻大悟，中国传统文化，我们专指四库全书和四库会要，它里面有不少东西亦是大彻大悟从自性中流出来的，真正是宝啊。所以汉字和这两套字要，就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学的。汉字、群书字要和国学字要这两样，希望将它翻成外国文，对全世界流通，在电视网路上开这一门课程，设这个频道，无论在任何地方，你通通能收睇得到。我相信这件事情由中国人来做，一啲困难都没有。中国有外国语大学，叫外国语的学生学群书字要、学国学字要，学这两种，学成之后，他就将它翻成外文，就能流通，他就能讲解这部书，就是字要的老师面对全世界。全世界靠什么统一成一个国家？就靠文化，文化统一了。它不是政治，不是军事，亦不是经济贸易，亦不是科学技术，是群书治要和中国国学治要这两样东西。我们做紧实验，群书治要现在英文译本出版了。 法文出版啊，德文出版啊，好似仲有西班牙文同日文。希望将来每个民族嘅语言都通通有。我哋从呢度建立共识，大家对人对事睇法諗法都好接近，唔会再有竞争。我哋收忍让、谦让、礼让，我哋唔要竞争，我哋唔要斗争，我哋唔要战争。人同人之间学中国传统文化，学大成，学乜嘢？仁义礼智信，五戒十善，六和六道，普贤十愿，我哋学呢啲，自己真搞明白咗，身见放下啦，边见放下啦，边见系乜嘢对立？呢一生中，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唔对立，你话你几爽快？你几快乐？一对立就有怨恨，自己同自己搵烦恼。忧能使人老啊！你有忧虑啦，冇对立冇忧虑，健康长寿。身体唔好嘅原因系乜嘢？你细心去揾，肯定揾到。念头有问题，将问题解决，唔正当嘅念头通通放下。最好嘅念头，阿弥陀佛，真嘅能将阿弥陀佛念念相续，日夜唔断。我相信嗰个身体同海贤老和尚完全相同，呢种事情呃唔到人嘅，完全显露喺外头，一睇就知道啦。我仲做得唔圆满，我努力，我懂呢个道理，知道方法，认真努力改过自身，所以第一个得到嘅好处，身心健康。远离疾病，亦远离老化。我呢次喺欧洲，就有唔少人问我：你点保养噶？佢唔问第样。喺联合国唔少大使，我睇佢哋头发胡须都白啦，年纪应该唔细啦，大概总有六七十岁咁上下。呢个时候对身体健康好重视啦。下面第四个，傲说无爱。呢、这个傲系喜欢、爱好、喜欢讲。菩萨啦，佢先能度众生。众生唔问佢亦讲。以上三种之智，为众生傲说自在，讲乜嘢？讲前面三种无碍，又名辩无碍，契于正理，起无碍之言说，名为辩无碍，辩才无碍，就咁嘅意思。彼国人民就系极乐世界，由于成就一切智慧，故得无边辩才。以四无碍辩宏演法要，佢哋喺边度宏法？遍法界、虚空界，唔只系一个地方。同佢有缘嘅众生，佢就现身为佢哋说法。所以菩萨一定要同众生结缘，无论系善缘系恶缘。广结法缘，点解啊？结缘佢会同你接近，佢会向你学习；冇缘佢唔接近你，所以结缘比咩都重要，要懂得捉住机会。 我这个结缘是老师教的，我在台中跟你老师学经教，老师的法缘殊胜，他一个星期讲一次经，星期三夜晚，48年冇变，所以唔使宣传。星期三到图书馆，你老师一定喺度讲经，听众塞到满晒，个讲堂有400个位，坐唔落，窗口门口都有人企度。老师发完殊胜，老师教我哋结缘啦。我哋嗰啲学讲经嘅人，遵照老师吩咐，自己买啲糖花生，企喺门口度，嚟嘅人每人分一粒，结欢喜缘，同佢哋搵座位接待佢哋。你肯结缘，将来你发缘就殊胜，广结善缘。我哋从呢度学嚟嘅，无论住喺边度，住喺一个生疏嘅地方，首先邻居，佢唔同我打招呼，我同佢打招呼，笑面迎人。就算佢唔耐烦，10日、半个月、1个月，佢就都嚟打招呼啦。邻居嘛，最重要嘅小礼物，日常生活上用嘅食嘅。我哋喺澳洲种菜，菜园好大，我哋收成嘅时时分俾邻居，自己种嘅欢喜啊！到后来嘅时候，佢哋屋企嘅亦送俾我哋，住上1年2年熟咗啦，我哋屋企要换地毡，地毡耐咗，新嘅时候好好睇。耐咗嘅时候污糟嘢多，好难清除干净，就换成木板，唔用地毡啦。我哋邻居嚟同我换，换完之后佢问我地毡仲要唔要，唔要啦，通通送俾佢。邻居一定要和睦，互相照顾，远亲不如近邻。邻居处得唔好唔得，我哋个小村里面嘅活动一定要参加。点解呀？村民通通聚集埋一齐，呢个系结缘最好嘅机会，都要懂啊！机会要掌握住，唔好失咗。下面第34愿，善谈法要经文。善谈诸法必要，说经行道，与如众圣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呢一章最后一愿，因为最后一句有不取正觉呢一句，善谈诸法必要，乃第34。善谈法要愿，秘者秘奥之意。佛教里头冇秘密，有心密，就是法门的深奥，冇可能有秘密，心密有，而且好多。有秘密之意，现法门隐密，不易是人也。呢样系好深密嘅嘢，通常唔讲，讲亦冇人懂，冇人懂就唔契机。我哋要佛法兴旺，一定要了解大众嘅程度，佢鍾意乜嘢，要行顺众生，唔好顺自己，顺自己就唔契机，就令人厌烦，佢一接触下次就唔嚟啦。所以要行顺众生，随机施教。必要者，如法华文句五。法华文句是智者大师的著作，佢里头有句话讲， 四十余年，稳在佛心。他无知者，名为秘。呢句系讲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》系最后讲嘅，最后八年讲嘅，所以讲四十余年。世尊说法四十九年，最后八年讲《法华》。讲的就是这件事情，所以藏在佛心里头无人知道，这叫秘。一乘直道，总是万途，固然要也。这个要是重要，和秘不一样。秘是深奥，太深了，要它太重要了。呢度讲嘅系念佛法门，佢太重要啦。呢、这个法门容易，唔识字、未读过书都得，只要佢老实听话真干。来佛寺嗰三位，仲加上老德和尚，都系咁嘅人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一生唔改变，修苦行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唔将呢啲事摆喺心度，摆喺心度就一句佛号，佢就成功啦。咁要啊，由《法华家常疏》第九卷讲，言曰：简要也。理周具足也，故称为要。释来隐而不传，咁系秘。《法华经》法师品曰：此经是诸佛秘要之藏，不可分布妄授与人。呢几句系为我哋解释秘嘅意思，所以佛教学有顺序嘅。你睇佢老人家一生，三十岁喺菩提树下开悟，开悟之后就讲经教学，先道五比丘，喺鹿野苑讲阿含，小乘教讲咗十二年，等于讲小学，佛教嘅小学，十二年毕业啦，跟住办中学，八年。讲方等，方等前面通小乘，将小乘提升了，上面接大乘。二十年，二十年的根基之后，佛讲大乘，讲波野智慧，真实智慧。二十二年，我们就知道讲得最耐的，在坚固基础上奠定的真实智慧。二十二年是佛的本怀，唱佛本怀，将众生都变成大菩萨，这种是佛的教学。最后八年等于研究所，从菩萨再升一级成佛了。所以成佛的法华，古人讲开智慧的灵验，成佛的法华。灵验在方等的时候讲的，亦即是波野之前，他上面通到波野是开智慧。佛这种教学的理念方法，我们通通要学。现在由于交通方便，传播媒体发达，教学不难了，所以要有一套课程，由浅入深，慢慢渐学，自己学起来方便，帮助人亦方便，最后直接接到大乘。又有佛教有个宗派密宗，称秘密宗， 因密法者正是诸佛必要之藏，不轻视人者也。密宗同显宗唔同，显教是明确咁表达，密宗是要你细心体会，显教一般人能学，密宗就唔系一般人都能学嘅。佢要求嘅条件比较高，基本嘅亦系三句话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具足呢啲条件，能学密教，能学净土，而且都能快速成就。实际上，密教同净土是同一件事情。净土的密说就是密宗，密教的显说就是净土。密严净土就是极乐世界，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。由此可知，佛应机施教，你是哪种根性，就是你喜欢哪种，佛就用那种来教你，等你欢喜，等你觉得不难，你容易成就。今极乐菩萨，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一句重要。在我们这个版本是在第二十愿，四十八愿第二十愿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就是不退转佛身菩萨，圆满正德三种不退。第一种慧不退，阿罗汉正德的。第二种行不退，菩萨正德的。第三种念不退，法身菩萨正德的。在极乐世界，只要往生，凡圣土下下品往生，亦是阿惟越智菩萨。所以极乐世界真平等，从你自己根性上来讲不平等，但是到了极乐世界没一样不平等。同哪个平等？同阿弥陀佛平等，连身体体质同佛一样，相貌同佛一样，一切受用、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冇一样唔同，真平等啊！所以呢个法门难信，咁好边有咁着数你就得到噶？点解啊？呢一点要相信，《华严经》讲嘅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如果你本来不是佛的话，那就很难了，因为你本来是佛。所以你只要承认这句话，佛讲的本来是佛，我本来是佛，我就能得到。本来不是佛就没办法了。佛还有一句话，亦是华严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这句话很重要。我们的自性里头和佛的自性是同一个自性，通通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。德能就是现在讲的技术能力，冇一样你唔通，冇一样你唔明白，唔使向外求，向内啊！向外求错啦，心外无法，呢一句话重要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 都是教我们从内求，不从外求。内里头有障碍，它透不出来，必须将障碍放下，将障碍破除。自性里头的智慧德能畅通无阻，咁先能宏法利生。极乐菩萨善谈诸法秘要，乃善能开演诸法一切显密甚深秘要。呢句话讲得好啊！善是自然的，如果要通过思维想象，咁就唔自然啦。善是自然的，人一问立刻就能了解他问的意思，你就能巧妙回答他，帮他破迷开悟，叫善谈。如果你帮助他，他不会开悟，甚至反加而惑，那就错了，那就完全错了，绝对叫他不怀疑，帮他破迷开悟，提升他的信心，坚固他的愿心，这个说法就啱了，那就是正法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，言语有所谓，教学相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喜欢讲经的人比较容易开悟，为什么？日日在经教道分集，他的妄想杂念比较少，他读经想到经里面讲的，念佛也想到经上讲的，他才能长期念下去，不怀疑，不偷懒，没有经教支持，好容易偷懒懒散，念念以后就唔记得啦。尤其我哋现前嘅社会太复杂啦，五花八门，真叫人迷惑颠倒，磁场唔好，热闹地方人多地方行入去头晕啊。喺以前磁场好嘅书店，书香气味，人在里面感觉特别好，现在连书店都不得了，因为书的内容也有问题，书店的气氛和以前大不相同。在从前我经过书店想进去看下，现在不想进去了，比外面更严重。咁就係而家嘅言论著述有问题，知见唔正，引你行邪路㗎，好可怕啦。所以极乐世界就唔一样啦，嗰度嘅磁场一定係一切诸佛嘅磁场都比唔上㗎。那个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我们要多了解。讲到这里，乃善能开演诸佛一切显密甚深秘要，这一句我们可以将它用来赞叹黄念祖老居士的静修节要报恩谈，他真是诸佛一切显密甚深秘要，晚年最后一部书不是他写的，他好像用倾偈的方式，在屋企坐在躺椅上，听众大概有六七个人，用倾偈的方式讲出来的，是他一生学佛圆满的究竟的心得报告，它是一本好书啊！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。 我听过好多好多次，日日都想听，听完都唔舍得离开。佢嘅接受力有几大？你能听呢本书，我相信听过六七十次就会上瘾，听上几百次能唔开悟咩？你仲会改变方向咩？你仲会摆埋一边咩？冇可能噶。真正相信净土，绝对得生净土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